在这种状况下就已经啊跟猪肉一块炖吃了。据说呢，启功很喜欢吃这个排骨啊，炖这个竹笋，哎，他本人就爱吃那个。最末一句呢，他说竹孙幸不舔绝祖，这个孙呢不是咱们看的那个竹孙的那个字，竹字头的那个，不是，就是祖孙的孙，孙子的孙。他说竹子的孙子跟他的祖辈，跟那些老竹子比起来，他可是有价值了，而且他成为了一方名人的印，哎，他本身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而且成为了文玩，这个很了不起。他的这个啊生活的轨迹啊就完全的改变了，那么要跟他的这个祖先，就是跟着猪肉一块裹脏腑的那些个竹子笋比起来，他可就露脸了。那么他把这个竹根印呢也是拟人化了。咱们都知道启功呢作诗也好，平常说话也好呢，还都是很幽默的。有那么一本书呢就叫《启功卷语》。前文书呢我跟您介绍过，我说这本书叫《启功俊语》，就是冷峻的峻，俊秀的俊这个字。那么搁到这儿呢应该念卷，卷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话。所以在这回录《启功传》的时候呢，我呢在每回书之前呀，给大伙儿念这么一首启功作的诗。这些诗呢都很有意思，这首《竹根印铭》也是其中之一。几句闲言呢，咱们书归正传，接说这段启功传。启功在他的口述历史里头呢记录过这么一件的事情，这是清史当中所没有记载的，而且呢跟启功的祖上呢有这么一点点关系。就是当这个慈禧太后啊还有光绪皇上他们俩人临死前的时候，这么一件事。当时呢启功的曾祖溥良啊是礼部尚书，那也是说现在话说就够正部级啊。那么他主管礼仪祭祀这些事情，他是一个啊这方面的最高领导了，可以说是。那么现在呢太后呢得病了，而且呢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啊不太好，说有可能要死，所以好些个够级别的在京的文武重臣呢都是昼夜守候在慈禧的这个乐寿堂。那么也有呢史料记载呢说这个慈禧呢当时他得病住的这个地方呢叫颐伦殿。那么大臣们都在乐寿堂外边等着等信儿。光绪的皇后呢就是隆裕皇后呢也在啊天天伺候这个慈禧。梳洗打扮的也都顾不上了，哎，这个大家伙呢进进出出的时候呢也就来不及啊都向皇后请安了，可以说这些人呢是惶惶不可终日。那么说白了呢大伙也知道啊西太后老佛爷这回得这病啊够呛，可能救不过来了，就等着这个屋里头一哭啊这外边 就举哀发丧了。那么西太后呢，得的呢是痢疾。从他这个病危到他死中间这个弥留的时间呢，拉的这个时间比较长。那么外边等着这些大臣的时间一长呢，大伙儿可有点盯不住了。为什么呢？您要知道，这些个够得上级别的文武重臣呢，都够岁数了，可以说是体力不支。那么也有的呢，就都坐在那个台阶上，啊，哪哪都是。整个这个乐寿堂外边那个情景啊，那是狼狈已极了。那么就在宣布西太后死之前，溥良啊，看见有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里边出来。那么溥良呢就迎上去了，他问这个公公说，您端的是什么呀？这个太监可就跟礼部尚书溥良说了，说是老佛爷呀赏给万岁爷的塔勒。塔勒是什么呀？啊，有的人说我知道，说塔勒就是拖鞋。咱北京人有人说呀，这个土语的话啊，说这人呢、啊、塔勒的鞋，这个塔勒呢也有盖指啊，当名词讲呢就是拖鞋的意思。嗯，那个鞋呢要是没提上的也叫塔勒的。不对，这句话是句满语，塔勒是什么呀？这是酸奶的意思。这个太监呢手里端着这个盖碗啊，他说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塔勒，就是慈禧给光绪的这么一碗酸奶。那么当时光绪呢，您都知道被软禁，就是这个中南海里边的瀛台。可是呢平常啊这个光绪呢身体很好，大家伙也没听说光绪呢有什么急症大病什么的。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刚才咱说了隆裕皇后呢，她这些日子一直在慈禧这边忙活，她呢跟这个皇上呢也不怎么经常见面。那么这个酸奶送到光绪那儿之后不久，就由这个隆裕皇后的太监，这个人很有名啊，听书的听众们大伙儿可能也知道，这人叫张兰德，叫白了就叫小德张。小德张呢是隆裕皇后的身边的太监，由他向太医院正堂这位大夫姓张，由他向张的人宣布啊，光绪皇帝驾崩。这个消息宣布完了，这边乐寿堂里边开始哭，表明呢太后已经死了。那么整个乐寿堂里乐寿堂外就哭成一片了。那么后边呢就是由礼部尚书溥良啊，这就是启功的曾祖父啊，在他参与的主持下啊，举行这个哀礼。那么启功说啊，说当时啊很多书和人呢、啊、后来也没说清楚这个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据启功怀疑啊，也许他真的呢就是挺到了光绪死之后他再死，但也许呢他早就死了，只不过是密不发丧，那么就得等到宣布光绪死之后这才哭。但是这个呢 已经成为了千古一案了。您在查这个太医院的档案呢，也没有这个记载。但是在光绪皇帝死之前，西太后曾经亲赐给他一碗塌儿，这个确确实实是溥良亲眼得见，并且亲口过问过。那么启功就断定这碗酸奶显然是一碗鸩奶，这里边有毒药。那么启功的祖上呢，这一家的人跟太医院的正堂张大人呢后来还很有来往，因为家里边呢人得了病，经常请这个张太医呢到家里边来看病。那么后人呐，有很多人都非常同情光绪而痛恨西太后。那么普遍有一个认为说，当时如果慈禧啊让这个光绪给废掉，或者直接就把他干掉，那么光绪真正的执政了，中国呢就会走向强盛。对这种认识呀，启功持以否定。他说不然。启功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光绪呀是一个很无能的皇帝。啊，他你想啊，光绪自幼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那么就在西太后慈禧的那种压制下，不能随便说随便问随便做。他得时刻提防着被废。那么在他之前呢有一个大阿哥溥俊。溥俊就被废了。那么据说呢，溥俊被废之后呢，后来很潦倒。啊，就是到那个后门桥附近呢，那个茶楼酒肆经常出入这种地方了。那都是一般的啊，公爵王侯不去的地方啊，他去。那么什么时候死呢？也没人知道。所以呢，启功先生说呀，说光绪并不懂国事，而且呢，也没有实际有效的管理国事的本领和经验，并且他不真正的懂得如何维新变法。他也拿不出一套啊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治理这国家。反而启功认为慈禧这个人呢很厉害，有手段有魄力，敢下手。那咸丰死了时间不久，他就把当时的啊那是顾命大臣之一啊宗室领袖肃顺在菜市口那就给砍头了。这段历史呢很多人也都知道，在这儿呢咱们就不说了。他用人啊很有一套，这个慈禧。而且呢他不是任人唯亲，这点您各位可得注意。他这个按照清朝的制度啊，比如说慈禧做了皇后，他们家的人呢，比如说他父亲他的哥哥弟弟呢都可以做承恩公。在清初的时候，这个承恩公啊那是一等公，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呢给降了，降为三等公。那么像慈禧他们娘家呢就被封做了承恩公三等，他们家就叫贵公府。当时呢这个掌事的人叫贵祥。但是实际上贵公府的人呢，除了有这个三等承恩公这个爵位之外，并没有担任过什么样的要职。英法联军打到北京，那么咸丰皇帝带着这个慈安慈禧还有太子同治啊一块逃到了热河。那么英法联军呢撤出北京了，他们走了， 咸丰呢就明确的说过，说让这个慈禧带着他这儿子同治回北京。那么言下之意啊，就已然露出来了，咸丰自己不准备再回朝执政了，就把这个大权呢交给西太后和同治了。那么这呢也是慈禧日后能够独掌大权的原因之一。这个咸丰在热河呢自杀了，至于这个具体怎么死的，启功说呢这个不知道。这个慈禧死了之后啊，在这个清东陵这儿啊，按照这个清朝的制度，皇帝死之后呢，他的这个嫔妃呢不能够跟他的合葬，得单修这么一座坟墓。可是呢后来孙殿英不是把那个乾隆的墓还有慈禧的墓都给盗开了吗？哎，盗了好多的金银珠宝走。那么当时这个事情啊，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呢就是清朝宗室的后人，那是极为震怒啊，那就对这个孙殿英啊是破口大骂。那么这个慈禧的遗骨被赤裸裸的就给抖了出来了，最后发现的时候呢就扔在那个棺材盖上了。但是呢大家伙呢就通过后来的考证发现呢，那个慈禧的那个棺材呀，够规格。一般人的那个棺材呢是平顶的，哎，可是慈禧的那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长方形的，就是大躺箱，那个就相当于啊很高级别的，等同于皇后的那么一个级别的棺木了。他的这个谥号是什么呢？是慈禧端佑康仪昭裕庄成寿宫钦献崇禧皇太后。这个墓里的还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配天兴盛这四个字。清史稿里的呢对这个四个字缺载没写。那也就是说呀，能够啊给慈禧用上的好词儿，在慈禧的这个谥号里边几乎全都用上了。那么到了溥良这一代呀，一共是哥仨，溥良的行二，大爷呀叫溥善，也袭这个奉国将军，也没下过科场，没做过什么大官。这个三爷呢也袭奉国将军，他呢跟这个溥良的这个想法一样，也决心走这个科考的道路。哎，那么呢他觉得自己这汉文不行，就习这个满文，考这个武举。哎，后来呢主考过满文，也官至在翰林。这就是溥良这一代的人。那么到了启功的祖父玉龙这一代，一共呢是哥五个。玉龙啊恒大，二爷呢叫玉胜，这个三爷跟四爷呢都夭折了，五爷呢叫玉厚，这个玉厚啊过继给这个溥良的哥哥溥善了。那么后来呢也有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六爷，六爷呢就是玉年。那么前文书咱们说过，溥良啊他因为自己要参加科考，他不要那爵位了，所以到玉龙这辈儿啊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现在是。